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 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 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哎，雨田的声音，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清爽。雨田工作也不少年头了哈。雨田还记得刚刚毕业拿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吗？ 我记得特别清楚。 嗯， 我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是4200。 4200，哎呀，有没有比一比啊？跟同学、跟别的学校的毕业生比一比啊？ 当时就只想捂紧了自己的那张卡，工资卡，觉得特别骄傲，特别满足。 不管是多少钱，都是自己的， 哎，对。 哎，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和雨田来聊一聊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啊，就是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是多少钱。另外呢，雨田也带来很多的职位信息啊。 嗯， 我们最近看到很多这个统计啊，有智联招聘的，也有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大学生的这个就业报告的薪酬统计。从大面来看呢，还是学校排名越靠前，薪酬越多。比如说清华大学排名第一啊，平均月薪2017届的毕业生拿到手的是9065，然后是北大也是9000多啊。另外呢，像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啊，都是排在每月挣9000的这个学校的范围之列啊。另外呢，还有一些7000多的啊和8000多的，我们挑几个跟北京有关的跟大家念一念。北京交通大学是8353，北京邮电大学是8500多，还有北航是8600多，北京大学医学部是8250多。7000多的呢，有中国传媒大学7900，还有北京工商大学7600，北京师范大学7400，北方工业大学7200，中国地质大学7200，北京服装学院7100等等啊。但是这个统计啊，我们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啊，各个机构统计的数据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对， 你比如说智联招聘呢，他们在2013年做的调查呢，当时的月薪是3700多，2014年的时候呢变成3900多，2015年的时候呢降到4700了，2016年的时候呢差不多也是4700，2017年变成4000点了。 哇！ 但是麦克斯研究院呢发布的信息和它就不太一样，2017年的数据是4300多，就比智联招聘要多300多块钱。2016年呢是3900多，啊，那么2017年比2016年是多的，而智联招聘呢2017年比2016年是低的，就把我们绕晕了。 对， 今年薪酬到底哪家强？ 对，这是罗生门了 啊！就感觉这个统计啊，不知道他们取了多少样本啊， 对， 数据上面是否能够有代表性？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些调查能够看出来，就是不同的专业他们的这种薪酬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没错。 比如说啊，排在靠前的有软件工程、材料物理、汽车类的专业，包括应用化学、生物科学、电子信息工程，还有计算机啊等等，这些收入是比较靠前的。比较靠后的有历史学、 还有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人类学、心理学，这都比较靠后的。 嗯， 还有什么植物保护学、物理学， 感觉还是学技术的技术人才拿得多。 但是你看也有些基础学科，以物理学为例，拿到的薪酬也是偏低的哈，大概也就是3000左右这个样子啊，三千。当然也许统计上面有偏差啊。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薪水呢？雨田你怎么看这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第一份薪水，其实现在啊，我觉得作为90后来说，是不是越来越不看重这个起薪了？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现在一些年轻的小孩来说，他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在这个职位上面他能够有哪些成长，和他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能学习到的这个知识，能学习到的这个技能，我觉得他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一些。对于起薪来说，我觉得反正我采访过一些，可能之前采访过一些求职的，尤其是90后，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起薪多少，他们说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3-4千其实就可以啊。就觉得第一份工作嘛，可能因为我没有经验，我觉得可能拿不了太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现在也是意味着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起薪没有说像以前一样觉得那么重要了。可能 一方面是企业能给多少，企业有多少钱给到他们， 对， 这可能和经济形势有关系，和一些行业发展的兴衰有关系，也和供需有关系啊。另外一块就是他们想要多少，这块就是和自己的职业发展有关系，当然也和家里的经济基础有关系。你说他们不是很在乎，但是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又很高， 对， 我觉得是不是口里说不在乎，身体上还是很疼的。 没错啊，可能是嘴上要谦虚一下，其实可能身体也很诚实。 对不对？ 对， 因为你每个月都月光的话，那种感觉也不好受，如果没有父母支持的话。 对， 其实现在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管父母要钱，我父母主动给的 有点 比例应该是会比原来高的。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我采访的可能有一些是本地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可能自己比如说，如果说我是在本地啊，我就是土生土长的， 解决了住宿问题。 对，解决了住宿问题，他没有一个基本的温饱， 周六周日还可以到父母家打牙祭。 对，您说的这个是所以有可能我采访的这些可能会多一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是，谁不想多拿点？ 对，没错。 但是现在也存在那种情况，就是本身家庭条件就比较好，他有这个资本，所以他更愿意选择一个自己愿意去的地方，钱少一点也好，钱多点也好，不是重要考虑的因素。 对，有可能。 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身边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原来挣的很少，或者说比我少啊，就是咱们比自己啊，跟自己比啊，比我们本人少，但是后来他比我们赚的多。 对，有 有吧，这样的例子很多。 没错， 雨田你说一个。 对，我自己都有。您一说 就是你原来比别人挣的少，后来就比别人挣的多了。 对，一下戳中了我，你知道吗？ 还是别人比你挣的多？ 原来是属于我比他挣的多。然后我还挺高兴的。 后来呢？ 后来就眼看着他就一点一点的超过了我，然后就一骑绝尘。 是他们家那个房子要拆了。 不是，就是他是从事就是互联网行业的 啊。 然后原来是你像我是传统媒体，然后他是从事的是新媒体，他刚入职的时候确实没我多。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因为在新媒体做的久了，然后有自己的一定的自己的人脉的积累，然后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职业这个技能也得到了锻炼，所以后来他就可以在这个互联网行业想跳就可以跳，跳槽以后，然后这个工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上来了。 就是有一些行业啊，他们的薪酬增长的幅度是很慢的，也许当年起薪还不错，比较有竞争力，但是十年如一日这就受不了了。 没错，真的。 但有一些就是他们如果在这个单位一直工作，他会有一个固定的增长的幅度。 对， 如果你要是跳槽的话，那这个幅度就更大了。 对对对， 它这个行业不一样， 对， 单位性质不一样， 就看有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 嗯， 愿不愿意去离开自己的这个安全区、舒适区。 嗯， 如果愿意跨出那一步的话，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了。嗯， 真的是另外一片新天地。 对，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人家转行了嘛，更大了。 对对对， 它这个行业不一样， 对， 单位性质不一样， 就看有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 嗯， 愿不愿意去离开自己的这个安全区、舒适区。 嗯， 如果愿意跨出那一步的话，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了。嗯， 真的是另外一片新天地。 对，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人家转行了嘛。 嗯， 你别看刚才所说的某些专业好像给到的薪水很低， 嗯，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在毕业的这前几年不能够换行业 啊。对，有这样的， 有这样 的。嗯，我身边也有同学，就是他完全其实工作以后跟他所学专业是完全不对口的。 嗯， 但是人家依然就是做得风生水起。 对啊， 对， 那我们当年的同学， 嗯， 大家理所当然的觉得都应该进这个电台电视台，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班同学呢也有自己去做生意的，也做得不错的。 对， 也有去一些公司负责一些这个业务的。 嗯 啊，就是互联网公司，但是和这个比如说节目主持啊、节目制作呀，完全没有相关性了。但后来也做得很好，再加上后来找到资本又创业，就是人生可能有很多种可能。 对对，有无限种可能，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努力的去尝试了。 所以这个起心能说明问题吗？也能说明问题。 对， 说明不了太多的和太久的问题。 对对，没错。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各位朋友请接招。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最近我们一直在关注银行的招聘信息啊，银行呢一方面是在减员，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补充新的血液。第一个招聘的机构来自中国建设银行，他们有个部门叫运营数据中心， 嗯， 招105人呢。 对，因为他这一次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地点， 嗯， 都有招人。在北京他需要招50人，然后在武汉也需要招50人，在上海要招5个人。 嗯 嗯， 这个数据运营中心应该算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部门。 对， 也是打算大力发展的部门。 嗯， 而他们减员减掉的那些呢都是机器可以替代的一些部门的岗位啊。 嗯 啊，那么请雨田简单介绍一下招聘的要求。 嗯，他这次招聘呢主要是招的是信息技术岗位，主要就是从事信息技术类的相关工作。他的招聘条件呢是需要符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直属中心2019年度这个校园招聘公告中的基本条件，然后呢还需要满足这个应聘者是需要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这个毕业生， 嗯， 是属于2019年的应届毕业生。嗯，然后他这个专业还有一个专业要求，他的这个专业要求是以信息技术类专业为主，少量数学、统计、金融、经济类专业毕业也可。 嗯，好，对于英语也有要求。 嗯，他的这个英语呢是需要有这个就是国家大学英语6级考试成绩不低于425分，或者是新托福考试不低于85分，或者雅思考试不低于6.5分。 嗯 嗯， 所以就是别看是做信息方面的工作， 嗯， 对于英文的要求也不是很低啊。 对， 报名的方式呢要登录建行的官网啊，找到这个诚聘英才频道进行在线的注册和报名。 嗯， 每个人呢可以填两个志愿， 嗯， 也可以修改。 对， 截止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10月17号的24点。 嗯， 那么除了建行之外呢，还有一些国有银行目前呢也在陆续的启动他们的校园招聘大幕，大家也可以集中的关注啊。 嗯。嗯， 下面这家单位是不是一个北京的事业单位啊？ 嗯， 他是北京科学中心，他招聘是招聘17人。这一次就是北京科学中心呢，它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岗位选择，有人力资源岗啊，然后还有创新展示部门的展览策划岗，以及交流合作部的交流合作岗，规划研究部它的这个科普传媒媒介研究岗和科普实践岗，以及数字信息部的网络信息安全岗位， 还有物业管理岗位等等。 对， 这个机构应该是一个像展览馆一样的对外开放的那种机构，是吧？ 对。 他们要求呢是有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啊在北京的啊。另外呢就是要求是35周岁以下的，这是对于年龄和户口有一定的要求。报名的方法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啊来进行报名。 对， 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是8305-9860，8305-9860。报名的截止时间是10月7号。详细的信息呢，可以到这个网上去搜寻一下他们招聘的这个文字的材料。另外呢，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这是两家单位啊，一家这个银行和一家北京的市属单位。下面我们要发布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哈的招聘信息。 对， 第一家呢是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物业公司啊，95年成立的。目前呢，他们招很多一些物业服务的岗位，有保安呐、保洁呀和汽车维修技师等等。我们一为大家来介绍。 这个招聘的第一个岗位呢是保安员，他的薪酬是3100到3500元，主要招聘的人数是15个人，然后负责的就是对进出车辆和来访人员进行严格管理，统一指挥，保证这个园区交通畅通，还有就是具有这个良好的服务意识啊，服从上级的指令和工作安排，执行这个安全岗位的职责。 要求是18到45岁，1.70米以上。我们再来看保洁，保安招15名，保洁招30名，薪酬也是3100到3500。这个要求是女士，年龄在55岁以下啊，身体健康。没有说这个岗位是否有这个住宿啊？我们再往下看啊。我看到了，是有饭补、免费住宿。饭补和免费住宿是不是能够给到他们的？还是说下面这个物业管家，因为我们还要发布一个岗位是物业管家，薪酬是4000到6000，招聘2个人。是物业管家有这个， 对， 是吧？ 这个对，这个写的是在这个物业管家的这个。 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哈。那物业管家的工作主要是催缴物业费和其他的费用，还有就是，协调啊、受理啊业主的一些投诉啊、建议。这个要求呢是中专以上的学历。会简单的操作电脑，有物业公司相关工作经验者呢是优先。物业管家的这个福利呢是有工资、绩效奖金、饭补、免费的住宿，还有旅游、高温补贴、话费补贴，通通啊构成这么多。另外还招一名汽车维修技师。 这个汽车维修技师呢，他的薪酬是在4000到6000元，招聘人数是1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车辆的故障判断、维修保养，还有故障抢修工作，然后定期的做好这个车辆零配件、轮胎、机油等材料的采购计划等等。 这应该是公司内部的哈。 对，然后他的这个要求是要有3年以上综合汽修厂整车的维修工作经验，拥有中级汽车维修工证书最好。 另外要求他也会开车，有驾照。公司的地点呢是在昌平区的回龙观镇碧水庄园，如果大家呢想到那附近找工作的话，可以跟他们来联系啊，在昌平区的回龙观镇碧水庄园。联系人， 联系人呢叫杨艳丽，电话是6973-3121，6973-3121。 好，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从事食品添加剂、食品配料的一家企业，在平谷科技园，名字叫北京味食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呢他们招公共事务助理，招行政办事员，招库管员，招品牌推广 专员，还招研发工程师、化验室主任等等啊，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首先来看公共事务助理。 公共事务助理呢，他的薪酬是4000到6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协助经理处理公司外联事务以及对外资料数据的填报、项目书撰写、资料收集整合以及服从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他要求是2年以上百货商场、珠宝或者其他奢侈品零售行业的这个工作经验。 哦，要求有珠宝或者是奢侈品零售行业的工作经验。 这个是为什么呢？它是明明是一家做食品科技的， 对吧？很有意思。 对， 为什么要跨界？ 是啊，好奇怪。 好， 但是它底下还有一个补充的任职资格是本科以上学历，文科类专业，然后要求文字功底扎实。他具体的这个工作经验可以再询问一下。 再询问一下啊。好，另外呢还招一名行政办事员，这个薪酬是4000到8000，这个给的多一些。 对，他呢要求学历是大学本科，要求就是负责与其他部门的这个协调工作，负责上报报表、文件管理以及安全生产，配合相关检查以及领导交予的其他工作等等。 感觉这个岗位有一点是像那种比如说总经理办公室的这么一个岗位。 对，就助理岗感觉。 和要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生产进度啊，或者是工作内容啊。好，所以他给他的薪酬最高能到8000嘛。另外招一名库管，库管的薪酬是3000到5000。 他这个库管呢是主要也是招一个人，然后就是负责成品的出入库手续办理，还有库房的日常管理，要求是中专以上的学历，物流专业优先，拥有1年以上库管工作经验最好。 好的。品牌推广专员招一名，薪酬是4000到6000块钱，这个主要是负责品牌的推广宣传和维护，包括微信公众号、公司网站的维护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的文案撰写，也包括一些公司日常所需要的图片的设计和制作。所以对他的要求呢，又要熟悉互联网的运营、微信的运营、自媒体的运营，又要有文字的功底，此外呢还要会使用一些修图的软件、设计的软件啊，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多的，薪酬是4000到6000。当然他们没有写工作经验的这个要求啊。 对，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 是不是应届生也可以去试一试啊，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一会儿我们会公布联系电话。第五个岗位是研发工程师，这个招3名，薪酬是3000到5000。 研发工程师呢，他主要就是协助工程师做研发实验，负责产品外来样品的称量、评价、考评以及后期的清洗清理的工作。他要求是本科以上的学历，食品、生物、精细化工相关专业，应届生可接收。 所以他给到的这个薪酬应该是一个初级的岗位薪酬。 对。 是吧？听出来像给工程师做助理。所以他们也写到了岗位晋升的渠道，有助理工程师、初级工程师、中级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每年一次的评审。所以工资呢也不太一样。 对，他的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加绩效加补贴加产品提成。 这个招3名哈，研发工程师。当然要求呢还是有的，比如说对于专业有要求，食品啊、生物啊、精细化工相关的专业啊，本科以上的学历。此外还招一名化验室主任，就招一名干部。 对，这个所以他的这个薪酬也就上来了，薪酬是6000到10000元，然后要求是大学专科毕业，然后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化验，负责原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这个检验工作，还有就是相关公司的要求法律法规的收集和宣贯，以及配合采购对应供应商的评定及考核，还有食品安全监控，负责化验室的检验设备及检验设施的采购保管和维护等等。 这个岗位非常的重要哈。又要负责原料，又要负责器材啊，同时呢他还要对化验人员进行日常的管理和考核。这个岗位非常重要。要求呢是大专以上的学历， 食品检验、食品工程学、食品卫生、微生物等专业，熟悉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的检验，从事检验时间是3年以上，具有实验室管理经验，对质量环境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具有2年以上的实验室管理经验啊。你看， 嗯， 其实这个岗位复合一下的话呢，就是虽然学历的要求不是很高，大专就可以，但是要求你有一个是检验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还要你有管理实验室的 工作经验。对， 嗯，所以哎，这个薪酬是6000到10000元。 嗯， 以上的岗位啊，都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科技园啊工作。 嗯， 联系方式， 是13810116704，13810116704，联系人江曼。 今天我们发布的职位的文字版信息也会在近期登载在我们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上，大家可以搜索职场帮帮团添加关注就可以查询。此外呢，在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也可以查到更多的招聘信息，我们请雨田来介绍一下。 嗯，大家可以搜索百姓就业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是直接打开微信然后添加，然后搜这个微信公众号，输入百姓就业全拼即可。 嗯，当然在里面还要进行一些注册哈。 嗯， 这是北京市人社局所主办的一个公共的招聘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和转发。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还有一家从事这个 农业 方面的公司哈，在房山哈，要招人力资源专员、后勤管理员、食品辅料包材采购员、统计员等等。还有一家从事这个创意类的公司啊，目前也在招人。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 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 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玉田。玉田你好。 香露你好。 下面我们要更正一个信息啊，刚才发布的北京科学中心的招聘联系电话是8，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添加关注，那么在近期可以查询文字版的信息。好，下面我们接着为大家来，工作地点是在房山区哈、目前招很多人，我们一一来介绍。首先呢，得介绍一下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 这家公司它是成立于2000年，然后它是集产学研重加销为一体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是北京市果蔬脆品脆片生产企业，然后房山区唯一一家，然后这个承担国家863项目的民营企业。 这家公司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通过代工的模式为很多大的集团公司啊，食品企业主要是啊，进行这个代工合作，也帮他们做销售。所以呢应该是一个生产制造型的这种农业企业啊。那么他们目前招人力资源专员，薪酬呢是5000到6000块钱，招聘一个人。 对，他这个人力专员呢主要就是负责员工入离职手续办理，还有合同签订、保险、意外险维护和日常绩效的一个考核。要求是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有人力资源工作经验优先，而且是家住在公司附近最好。 因为他们在房山，所以说还是希望在附近工作、附近生活，这样稳定一些。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啊，就是北京各个区县他们的工作机会还是挺多的。 对。 但是在招聘上面恐怕就相对来说不如一些地段好一些的企业有优势啊。但是如果是本地的孩子或者说本地的居民去的话。 对，这还是挺好的。 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他的给到的薪水呢是5000到6000是吧，也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关键是没有写工作经验呀，这也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岗位哈。所以这样同岗位一比的话，他们就有优势了。再加上在那边的生活成本还要再低一点哈。 对。 第二个岗位是后勤管理员，薪酬是6000到10000元。 他这个后勤管理员招聘人数是一个人，要求是30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精通水电气的管理，并且有实操经验。因为他主要是负责厂区水电锅炉及污水的管理工作。 这个工作很重要。 对，他要有实际的操作及管理经验才可。 所以人家要求是30岁起。工作经验很重要。 对。 另外呢，他们特别强调就工作地点啊，是在房山的豆店高端制造业基地。 嗯。 在那个位置。 对。 另外招食品辅料包材采购员。 嗯。 这个食品的辅料不是有这种包装材料吗？ 哎， 他们负责采购啊。 嗯， 薪酬是5000到6000。 嗯，他的这个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就是负责公司包材、设备、劳保用品的采购工作，以及采购制定这个采购计划，并且按计划执行采购。嗯，还有就是与供应商谈判，嗯，沟通采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嗯，这个要求是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大专及以上的学历。这个主要是看采购的工作经验，另外如果有期货采购经验的话是优先考虑。 对， 嗯，下面这个岗位是招统计员。 对，统计员呢，他的这个薪酬是4500到6000，然后他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就是负责车间入库成品数量统计及核对工作，还有就是出库数量统计及核对工作，还有就是成品出入库账房的工作，完成生产部门安排的其他统计工作等等。 别看只是一个出入库的统计，他们的要求呢是要有3年以上企业统计和财务的工作经验。 嗯， 会使用 U8 系统，这是一个专门的软件啊。 对， 另外是要求全日制大专学历。 嗯， 另外就是沟通能力强，这个统计难免会有一些对不上的情况。 对对，没错。 嗯，他别看是和数字打交道， 嗯， 数字出了错， 哎，对， 最后就是人的问题。 没错没错，这个失之毫厘，他就差之千里了。 所以对于沟通能力也有很大的要求啊。 嗯， 薪酬呢是4500到6000块。 嗯 嗯，另外还招一名经理，薪酬是10000到12000。 嗯，对，这个经理呢，他主要就是负责部门全面的管理工作，还有就是负责销售团队的打造工作。 嗯，这是一名销售经理啊。 嗯， 要求是35岁以上，本科以上的学历，5年以上的销售管理工作经验。 嗯，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工作地点，是在房山区的豆店镇九安路38号。 嗯，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3693580653，13693580653，联系人张腾飞。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三，我们的节目都会和大家来发布最新的招聘职位。下面这家公司是一家为企业提供品牌咨询的这个公司，叫正邦创意北京品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嗯，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家有这种广告咨询啊、品牌咨询啊等等啊， 对对， 相关服务的文化公司。 嗯， 他们目前招销售、招运营专员、招电商设计、招一些研究员。 嗯， 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 嗯，这个首先第一个职位呢是销售专员，他的薪酬是4000到7000元，招聘人数是10个人，主要就是公司提供的这个精准客户资料，通过电话沟通、邀约面谈、预约拜访等销售形式，挖掘客户的需求，向客户提供这个个性化专业的产品服务。 对。 嗯， 一年以上的销售经验，大专以上的学历，专业不限，应届生优秀的话呢也可以考虑。 嗯， 另外招一名运营专员，薪酬是5000到6000。 嗯，这个运营专员呢，他要求是文案策划功底比较强，然后还有就是要有社交媒体运营经验，对活动策划能力和对话题的敏感度都要高。嗯 嗯，目前这公司还是有很多分部门的，比如说有一些品牌咨询呐，还有一些设计团队呀，等等。是否还会替甲方哈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哈？ 嗯， 我们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电话咨询一下， 嗯， 或者是在网上再搜索一下。这个运营专员是为自己内部啊服务，还是为客户服务？ 嗯， 您也可以问问。另外呢，招电商设计， 嗯， 这个招4名，薪酬是7000到10000。 嗯， 电商设计呢，它主要就是负责淘宝、天猫商城还有综合类平台的产品图片设计及排版，以及负责站内广告、网页、图标、排版等设计修改和维护，还有就是网站线上线下主题活动的视觉表现等等。 其实电商设计刚毕业的时候，如果没有太多的作品的话，是拿不到这么多钱的。 对，没错。 如果你是学这个设计类专业的话，哈， 没错， 也能够感觉到，就是现在呢，一个成熟的或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电商设计人员，他们在市场上的薪酬啊，也是水涨船高的。起薪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刚开始所聊的那个话题一样啊。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应聘者的认知要求是一年以上大型网站或者是电商的设计经验就可以考虑，设计类专业专科以上的学历，有电器类电商平台淘宝网店美工经验的是优先考虑。这是招四名，薪酬是7000到10000。另外呢，他们还招的是一个设计研究员，叫做特创意设计研究员。 这个特创意设计研究员呢，他的这个薪酬是在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搜集和整理行业设计案例，并形成结构化的数据，针对特定项目提供行业趋势分析，研发品牌设计等专业作业的方法，组织优秀的设计师访谈交流。员呢，他的这个薪酬是在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搜集和整理行业设计案例，并形成结构化的数据，针对特定项目提供行业趋势分析，研发品牌设计等专业作业的方法，组织优秀的设计师访谈交流，还有就是内外部活动的分享培训，撰写专业分享性文章。 其实这个岗位啊是有一点研究性质的吧，所以他叫研究员嘛。 研究员 就是这个设计咱们也得给它量化喽，不能 对 仅凭设计员啊，这个天马行空个人的这种独创思维，也需要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所以这个岗位的要求呢，要求是硕士学位了啊，有设计广告类的硕士学位，另外英文得6级，有读写能力，此外呢有良好的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是一家大公司的要求，就是还需要从这个行业的角度啊，从这个面的角度来为下面的设计人员啊提供一些资讯和参考，以及为客户啊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对。 公司的地点在东城区。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3661171430，13661171430，联系人张毅。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下面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农业公司，从事的是蔬菜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名称叫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目前招技术员，招检测员，招这个加工部的文员，招新媒体的运营专员，还有招质检员等等哈。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技术员主要是限定在玉米或者是红薯这两个领域。 然后这个技术员呢，他主要薪酬是4000到7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负责玉米、南瓜、马铃薯等大规模种植的管理与品种筛选试验等工作。然后岗位要求是从事过玉米或者红薯大规模种植相关工作经验，年龄40岁以内，农学等相关专业毕业，大专以上学历即可。 另外招一名检测员，这个检测方向主要在蔬菜和食品两个领域，薪酬是4000到6000。 这个4000到6000元，他的招聘人数是一个人，然后检测员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公司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以及公司生产产品的定性定量检测或 测试，还有就是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对接的这相关工作，按时按量出具药检报告等等。 这个专业呢要求是食品检测检验相关专业，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有食品检验工作证书。另外就是在工作态度上要求认真细致负责啊，有团队的精神，责任心强。下面这个岗位是加工部的文员，主要是负责生产计划方向，薪酬是3000到4000。 加工部文员呢，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就是根据公司整体要求核算车间工人工资，负责新入职员工档案的整理，以及向人事报本部门的工资考核，还有负责本部门各项数据查询分析和整个车间的生产计划量。 他不仅要负责工资考勤，还要负责工作量。 对， 也算是人力资源的一个岗位啊。要求呢是专业，不限，学历呢是中专以上。有车间计划专员一年的工作经验。会使用 ERP 系统，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这是加工部文员，薪酬是3000到4000。另外招一名新媒体运营专员，你看现在农业企业也要招新媒体运营专员，哪个企业都要。 对， 是吧？ 这个新媒体运营专员呢，他的薪酬是5000到8000，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新产品上市宣传推广文案的编辑，还有就是新媒体宣传所需的素材收集整理和撰写编辑，还有就是公司品牌宣传所需的文案编辑，微博订阅号、服务号等自媒体定期的发布与维护等等。 这个要求呢是大专以上的学历，新闻学、媒体传播学、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另外呢就是一些其他的综合能力了啊。薪酬是5000到8000。没有写工作经验，是不是应届生也可以考虑呢？ 对，然后他是有双休，还有提供住宿。 啊，这个岗位还提供住宿，只对这个岗位提供。 对， 所以能够感觉到就是想要招人很难，是吧？ 对， 或者是一些从事这个新媒体运营的人不愿意去他们这儿，是不是？因为人在昌平小汤山那边，对吧？ 对 所以就存在这个问题。 对 啊，大家都愿意到一些热闹的地方，因为喜欢干这个的，一般都是 对 喜欢和这个时尚啊，和一些新潮的事物啊打交道，这块呢城里多一点。 对，可能 所以人家提供双休，这个啊，这个还好，就是主要是提供住宿，是吧？ 对。 好，另外招两名质量检测员，或者是叫品控员。 这个质检员、品控员呢，他的薪酬是3000到5000，招聘人数是两个人，主要就是负责这个普通车间蔬菜。质检员呢，他就是负责成品抽检，然后车间巡检等工作，要求就是从事过质检工作最佳，年龄是45岁以内。还有就是鲜切车间蔬菜品控，主要就是负责鲜切蔬菜车间日常现场的这个核验，还有原料验收的审核，成品放行的处理，以及新品的测试与研发，还有就是车间安全体系、质量体系的维护与完善，以及车间程序文件的编制。 这是两个要求哈。那么在专业上面呢，还有要求就是食品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另外就是从事过蔬菜或者是冷冻、速冻蔬菜及食品类的品控工作经验。薪酬是3000到5000。此外呢，他们还招50名。 这个是技术工程人员，他是招聘50名技术工程人员，然后他的薪酬是3500到4000，主要就是负责公司食品安全相关事宜和协助部门经理接待外部相关企业和单位，处理投诉等等。 好，以上的信息联系方式是， 联系方式是1391-9394。1391-9394，联系人是崔颖毅。 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工作地点是在昌平区的小汤山镇大柳树环岛那边。好，最后一家是一家超市在招人， 幸福荣耀超市清河店，目前招理货员招六名，薪酬是4000到6000，要求是18到45岁之间，收银员一个月是4000到6000，招聘6个人，这个要求呢是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年龄在18到40周岁，采购员招一名，薪酬是8000到10000元，这个要求是18到45岁之间。 嗯， 另外招人力资源专员一名，薪酬是5000到7000，这个要求呢是大专 以上的 学历的话要有1年的工作经验，如果是本科的话呢，没有工作经验，应届生也可以。 对，然后他要求是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心理学、劳动关系等相关专业毕业。嗯， 另外就是每个月休6天，不含节假日。 对 啊，这个反正超市嘛，我们都知道，过节的时候人就比较多一点啊。这个是人力资源专员，另外招一名财务主管，薪酬是8000到10000。 嗯，这个财务主管他就是要求是会计专业全日制专科以上的学历。然后还有就是3年以上的财务工作经验。 如果有零售或者是贸易行业从业经验者呢，是优先考虑。 嗯，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在清河啊， 嗯、 海淀区的清河那边一家超市招人、嗯。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7610731277，17610731277，联系人赵明伟。 嗯，好了，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的招聘信息啊，就全部为大家发送完毕了。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职场帮帮团，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另外呢，还可以关注百姓就业这个微信公众号，查询更多的职位信息。这是我们节前发布的最后一次招聘信息了。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这段时间啊，找到满意的工作，在节后能够去自己心仪的地方去谋职上岗。谢谢，谢谢雨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香露，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1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到达我到达不了的位置，去完成我未完成的。笑声都尽收眼底，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斑嘴鸭，熊鸭的头大多是棕褐色的，头的侧面从嘴巴到耳朵有一条棕褐色的纹路，眉纹淡黄白色，下巴到脖子是淡白色的，并且呢点缀有暗褐色的斑点。我们的上背是灰褐色，还有棕白色点缀，而下背是褐色的，腰尾巴上的羽毛都是黑褐色的，嘴巴附近有比较复杂斑驳的颜色，这也是我们名字的由来了。 我们斑嘴鸭当中的雌鸟体色也似雄鸟，但上体后部较淡，下体自胸以下均淡白色，夹杂有暗褐色斑，嘴端黄斑不明显，虹膜黑褐色，外围橙黄色，嘴是蓝黑色，有橙黄色斑，嘴甲尖端微具黑色，这也是我们名称的由来。 我们除了繁殖期之外，经常成群的活动，也会和其他鸭类混群。我们善于游泳，也善于行走，但是很少潜水。活动的时候呢，经常是成对儿的，或者是分散成小群游在水面上。